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7集，木生将他的手腕拉下去，掀开被子将人拦起来，解开他的中衣系带，露出女孩白皙的锁骨。他用沾了冷水的手帕从他的脸一直擦到了胸口。怀里的人不安地动了动，伸手搂住了他的脖子，耍赖地抱住了他。妙妙的嘴唇都是滚烫的，闷闷地贴在他脖梗上，随着说话微微震颤。 冷死了。 木生顿了顿，抚摸着他散下来的柔软长发。 乖，要降温，来。 再这样烧下去，用不着等第一次熔丹，他的身体就先垮了。林妙妙搂着他不撒手，明明烫得像个大火炉，身子却在发抖。 你是凉的啊？ 少年的眼底通红，小心翼翼地抱着他，合上眼睛，睫毛颤着，轻轻吻在他发顶。 妙妙，醒醒，妙妙。 林妙妙被人从床上捞起来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视线有些模糊，只能看见木生苍白的手指上明显的血管。他用力晃了晃脑袋，一碗热气腾腾的药抵在他嘴边。木生扳着他的肩膀，将他圈在怀里，另一只手稳稳地端着碗，低头去看怀里的人，下巴轻轻抵着他的发顶。他无力地吐出一口气，觉得自己仿佛是一只喷火龙，不知道在火山上睡了多久。如果不是木生每隔一段时间把他捞起来给他灌点凉水，他的皮肤都要像干涸的土地那样皲裂了。碗里的药散发着奇异的味道，药的苦味里含着一股若即若离的香，仿佛是谁把胭脂水粉丢进去煮了似的。林妙妙闻到这个味道有些反胃，向后躲了躲。 这是什么？ 这些日子高热影响食欲，她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去，身体虚得厉害。 是药，喝了。 碗沿儿追着她的嘴唇跑，不容置疑地抵上去。妙妙按捺了一下情绪，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小口，药的温度正好，苦得舌头都麻痹了，只是后味竟然带了点甜。不加这味甜还好，一旦有了这股甜味就变得不伦不类。林妙妙的胃顿时翻腾起来，她轻轻推开碗。 不想喝。 木生顿了一下，仍然紧紧圈着她不放，强硬地哄道。 喝完，来。 妙妙用力摇头，眉头蹙了起来，抿起嘴唇。别说喝完，就是多闻一会儿这股味道，他都控制不住的想吐。木生僵坐在原地，似乎犹豫了一下，旋即伸手捏住了他的两腮，手上用了几分力，撬开了他的嘴。林妙妙见势不好，顿时挣扎起来。他的手臂收紧，将他禁锢在自己怀里。妙妙双颊吃痛，在他的挟制下被迫张开嘴，他轻碗便灌了下去。 必须喝。 这样强势的行径已经好久没有出现过了。热的药汁顺着他的喉咙灌下去，他整个人都站立起来，几乎没吃什么东西的胃受了刺激，他猛地一呛，刚灌下去的药全吐了出来。林妙妙被呛得死去活来，眼泪都出来了。若不是少年的手臂紧紧抱着她的小腹，她几乎要冲出禁锢，直接软绵绵地趴到地板上。木生僵硬地坐着，感觉到她的身体在怀里抽搐，紧抿着唇，似乎在勉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林妙妙缓过劲儿来，气儿不打一处来，待要骂人，见她被自己吐了一身，衣服湿淋淋，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，心里又有些愧疚，斜睨着他。 谁让你那样惯我的？ 木生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紧紧地抱着他不说话。 其实不用喝药，多睡几觉就好了。 林妙妙的喉咙在灼烧，费力地解释。 就是普通的风寒。 不是普通的风寒。 他的情绪终于打开了闸口，仿佛有什么东西骤然破裂了。他定定看着他，眸子里闪烁着近乎脆弱的情绪。 是因为…… 他启唇，却没能说出口。他非但为半妖之身，还是命格反常的媚女之嗣，邪得连媚女族群都不敢认他，何况林妙妙这么一个孱弱的普通人。天天同他在一起，受他妖气浸染，长此以往，底子掏空了也不奇怪。林妙妙茫然地等着他，两颊晕红，嘴唇干裂。他最终缄了口，将他轻轻放回床上，端着碗站了起来。 我一会儿便回来。 妙妙蜷在床上，怔怔瞧着他，见他只有一边袖口扎紧了，另一边袖口放下来，几乎盖住了手背。再一联想到汤药里那股邪门味道，心里突然明白了大概，一阵酸楚。木生回房间换了衣服，再度去了厨房。炉子上面熬着药，发出咕嘟咕嘟的沸腾声。他立在砂锅前一动不动，似乎在出神地看着偶尔闪动的明火，又像是在看着虚空发呆，眉毛在眼底投下了一片浅浅的阴影。半晌，他掀开砂锅的盖子，盛了一碗药，旋即抬起手，将袖子向上一捋，清白的手腕上伤痕密布，道道横亘的血痕显得触目惊心。最新那一条没有愈合完全，还在边角渗着血珠。他举着手腕，脸上的表情极淡，右手拿着匕首在上面比了比，似乎在冷酷地考量哪里下刀可以轻松见血。最终，他将刀抵住了最新的那条伤口，决心压在上面，将愈合的血肉严丝合缝地再度拉开。这么想着，他将手腕轻翻，靠近了碗边。 木生， 背后冷不丁响起一个声音，少年的睫毛猛颤一下，冻结的神情这才有了裂痕，显出了活人才有的情绪。手上的匕首当啷一声掉在了脚边。林妙妙穿着雪白的中衣，松松披了一件靛蓝的袄子。这几日她消瘦了不少，脸藏在袄子里，越发显得小而苍白。他逆着他，慢慢地走进来，没好气儿地拉住了他的衣服角，把无措地看着他的人牵了出去。宅子里还有一些备用的纱布，林妙妙将木生的伤痕累累的手垫在上面，费力缠了几圈，最后狠狠地打了个结。打结时碰到他的伤口，他的手轻轻颤了一下，双眸亮亮地看着低着头的少女，没有发出一丝声音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